在6到8米之间。当然，记者和天气预报都已经在录影上。 李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那边是不是离电话稍微有一点远？您能再离话筒稍微近一些，这样我们的听友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好的，好的。 哎，谢谢您。嗯， 现在声音还可以了吧？ 哎，这样好多了。 比如说在欧洲呢，它现在在西欧地区呢是阴雨天气，还是偏多了一些。当然，像在伦敦和巴黎呢，这些地方的温度还是在个位数上。比如说，像伦敦今天的最高气温预报的只有8度。那么在北美的一些个地区啊，主要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东部呢，今天主要是降雪，主要以小雪天气雨为主，当然气温是比较低了，像纽约还是在0度以下，最高气温我说的是在-1到-20之间，而多伦多还是在-10度以下，所以这是最冷的。当然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今天呢，它的最高气温像悉尼是在28度上下。总的来说，这个世界天气的变化呢，和它所处的季节是有些不同的。北半球主要是多阴雨，天气变化比较大，是这样一个天气的。大体天气情况就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 再见。 嗯，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1:08，为什么会让大家听了一段那么长的哈拉？女生们在聊天，是因为今天这个日子非常的特殊，3月8号。现在我们不流行叫什么国际妇女节，这不好听不吉利。我们现在要叫女王节、女神节。欢迎各位在3月8号中午的1:09来到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我是袁一。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呢，还有两位跟我们一起在旅行路上的。包括我们节目组的旅行观察员高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 还有我们的嘉宾，今天也是代表这个闺蜜出行的代表哈，珊珊，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当然在这个节日当中，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要祝全天下所有的女同胞们节日快乐哈，不管是 祝你们节日快乐， 女神、 女神们、 女生啊，都节日快乐。但也要慰问一下，今天下午可能很多女生会放假， 是， 然后依然坚守在岗位的男同胞也要祝福一下， 哎， 对不对？你们辛苦了。 我觉得那个女人能顶半边天嘛，对吧？所以放半天假，另外半天是不是应该给我们？ 后半夜吗？ 我们今天达人订阅号有请珊珊要来跟我们分享到的自己的行程，也是在前不久刚刚完成的一次闺蜜的出行。 嗯， 其实像这样和朋友一起出去或者女生之间结伴一起出行的案例并不少见。女生们会愿意说，哎，抛开家里的那个另一半，然后就和 我们怎么那么惨？ 偶尔抛开一下， 啊、好 对，然后女生自己组团一起出去玩一下，因为女生圈其实是流行这样的话的， 嗯、 铁打的闺蜜，流水的。 啊， 对吧？ 哎， 是吧？你懂我。 今天这个节目不适合我来吧？ 你就是那个流水的啥啥。所以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目的地好不好？去的是哪里？闺蜜出行。 这次我们去新西兰的，北岛。 北岛。 对。 嗯、新西兰，您什么时候去的？ 今年的元旦。 哦，这还要赶上 跨年的时候， 对，天气气候还好，而且又赶上在那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的这么一个时候去的。 碰上什么节庆活动了吗？ 碰到了，正好是元旦的时候，他们会放烟火。 哎， 跨年嘛。 新西兰，我地理比较差呀、 啊， 算是这个地球上比较早看到新年曙光的地方吧。 应该不算是最早的，但也是反正比中国要早一点， 对吧？比咱们要早。 嗯、对，嗯。 嗯，你们是在跨年的时候，12月31号到2018年1月1号，正好是在新西兰的土地上。 对 对, 对。 所以说，你讲闺蜜旅行，也就是说你是和你的几个女同伴一起去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呢？ 我的一个闺蜜嫁到了新西兰。 哇哦！ 所以我就去探亲了。 啊，嗯、懂，就是那儿有自己人。 对。 我就去奔着闺蜜去了。 嗯， 对。然后你们俩人， 对方也设家抛家舍业的陪你 玩。对方的老公是我们的司机。 哇、哦，这种待遇简直是很难寻求到了。因为一般女生说设计闺蜜出行的时候，可能就是人再多一点，三五个， 嗯， 这样能组个小团儿， 嗯， 然后去一个大家都商量好了愿意去的地方。 嗯， 但你这样呢，就特别好，又有当地有司机， 嗯、 当地又有向导。 对， 哎，你知道吗？就闺蜜 房间怎么住？我打这个八卦的问题， 房间还是她得跟她老公住 啊、哦，你一个人 最后没有和你在一起。其实跟闺蜜出行的话，有几点是挺好的。我之前也问过几个女生，就是说你和 我以为你有亲身经历， 没有、就是问过其他女生说，你和自己的闺蜜一块出有什么好处、嗯？我衣服可以少带很多呀，因为我们几个闺蜜可以相互换呀、 哦， 化妆品我也可以少带一部分啊，这样我的箱子可以轻松一些。然后我们一起去逛商场买化妆品的时候，都有很多话题聊，男生拎包就好了。我说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啊，永远得后边是刷卡拎包的那个人。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逛啊，但是刷卡拎包还是要做呀，你可以自己选、啊、是在老公寄存处等着把卡交出来， 还是陪行。 对对对， 今天你们过节哈、啊、我们陪着啊。 好好好、嗯、新西兰北岛是你闺蜜居住的地方吗？还是说你们另外选择了？ 嗯，在她居住的附近，她住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 嗯， 然后我们从奥克兰自驾行、嗯、开车，走200公里，其实就有很多北岛，就有挺多有意思的地方。 嗯嗯，是不是这些目的地是专门由你来设计的，还是她来推荐给你的？ 啊，她推荐给我的。 哦，嗯、那肯定是你喜欢，她自己也觉得很美，平常之前去过的。这些地方吧， 对，我们之前，我在去之前，我们沟通过很长时间，就是去哪儿啊、 嗯， 怎么玩啊，我们要先去哪儿再去哪儿。 所以你有什么要求吗？ 嗯，当然要风景美丽，拍照好看。 你看，姑娘就是这样的。 所以她老公还兼职是摄影师， 对， 拍出了很多你们姐妹俩的照片。 嗯，是这样的。 哇， 我觉得这期节目不是做给女性闺蜜的，是做给模范老公的。就是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的 案例和标杆在这里，你们自己看着办。 没错，我们就负责摆姿势， 嗯哼， 然后老公负责全程开车，并且负责早中晚饭。 啊，你看我们听众有说、哦，你们这样虐单身狗合适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位司机、这位向导、这位摄影师的存在非常重要。 嗯， 但是如果没有他，闺蜜的出行也不会有减分的地方， 嗯， 因为只要女生在一起，就聊不完的话题，有聊不完的事情。 哎，所以整趟计划是怎么规划的？线路行程又是怎么走的呢？ 嗯，我们是这样，先从奥克兰出发，然后到了一个叫瓦卡瓦卡的地方。 嗯， 瓦卡瓦卡， 对，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很多女孩，包括男生都会很喜欢的，因为它是《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的拍摄基地。 嗯哼，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私人的农场，然后它是重新 布置了一下，然后并且有很多人为这个农场服务，它就做得特别像一个童话世界。 嗯哼，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看过《 看过照片 指环王》这个电影，他们的外景地都是在那儿拍的。 明白。 嗯， 所以就有点像这种中土魔幻世界的感觉。 哎，对，就是这样的。 哦，那就是远处就是特别高的山，下面就是绿油油的草甸。 它其实是一个大平，像草原一样的平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山。 嗯， 然后但是它会做很多那种小房子 啊， 嗯，小房子像就是可能跟一个人或者没有一个人那么高 啊，很矮。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到了一个矮人国。 嗯， 所以这个场景经常应该在照片当中能看到。 霍比特人里面称那个矮人国叫什么来着？他们那个人群叫 霍比特村。 叫，哎，我现在突然一下子脑子就，对，《霍比特人》里面 精灵 哈比 人， 哦，那是精灵 啊， 精灵， 对， 精灵王， 对， 精灵族， 对， 哈比人就是指个子比较矮的那一个， 对对 对， 是他们都住在那， 他们居住的， 所以到那玩什么呀？就是拍照片吧。 拍照片，对，那个是主要拍照片，然后走一走看一看的这种。然后我们住，然后接下来我们住到了它附近的一个老的城镇里面。 所以哇卡哇卡停留一个白天就足够了。 嗯，对，差不多一天吧，上午去，然后玩一个下午，然后就可以在它旁边去居住。 嗯哼。 然后居住的地方呢，它可能因为新西兰不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国家。它可能那个城镇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就是100年左右。 嗯， 然后这个城镇旁边有一个温泉。 嗯， 啊，第二天可以去泡一个温泉，它是一个地热的地方。 嗯 嗯，然后这个温泉是1800几年就有的。 哦， 他们发现了以后，发现这个温泉是可以治人体很多皮肤病啊，然后会让你健康啊， 有疗效的。 对，所以当地很多老人他们会长期居住在这个地方。 嗯， 每天泡一泡温泉。 嗯， 其实新西兰的温泉真的是非常非常多，而且地热 还挺丰富的。 对 对， 除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说的那种露天的呀温泉，南岛北岛还有什么？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泥浴，就跳到泥里去。他那个泥， 就是，小猪佩奇最喜欢的。 小猪佩奇喜欢泡泥浴是吗？ 他喜欢 muddy pebbles 呀，对。 啊，这个话题真是聊不下去了。 小猪喜欢跳泥潭嘛，是动物的一个特性。但你刚刚说就是那种泥浴，是类似那种火山泥，是不是？ 对， 就是对皮肤有清洁作用。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里面依然带有那种硫磺的味道，臭臭的，是吗？ 对，臭臭的。嗯。 所以你就泡的那种普通的那种温泉，也是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那种没有人管着的呢，还是说是专门有这么一个就是温泉疗养地这样的？ 专门是温泉疗养的。 那里头还是可以睡觉啊，还有泡温泉。 不，它是一个就是只是泡温泉，它可能有十几个温泉不一样的泡池。 啊， 嗯，它有私人的，就是私人它很隐秘的，你可以直接面向大海， 嗯， 然后没有人看到你们， 嗯， 然后这种还有大家一起的，旁边就是大海，风景特别美。 哎，我因为只在国内的。在日本算泡过吧，泡的是那种就是私汤的，是那种在酒店里面的，所以没有什么太多这种在大自然的情况下泡汤的经历。 是， 他会设置一个类似就是浴池的入口，然后有更衣间，然后换完衣服再进去，然后进去以后就是一个纯大自然，融入到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设置，是吧？ 对，是这样的。 哇，那还挺舒服的，而且挺美的，这个场景，和环境融入在一起，不仅是身体得到放松，精神也得到了放松。 对，很美，因为它是在海边。我建议如果去的话是在傍晚的时分，你会看到粉红色的晚霞， 看落日。 对，还有海鸟在你旁边玩。特别大自然。 哎，我之前看到过一条新闻，嘿，说在新西兰有一个海边，那个海水就是温温热热的，你到那儿泡温泉像拿把铲子 啊，给自己挖个坑吗？ 对，然后那个温泉就会从那个沙土里面慢慢溢出来，然后你就躺在那里面就好了。 天哪， 哇，这是一个真特别好玩的一个体验。 这在南岛还是北岛啊？ 这应该是在南岛吧，南岛。我印象当中，因为那个资讯时间很久了，但是那个场景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就以此可以 泡温泉带铲子， 就是新西兰是一个地热资源很丰富的地方。 是的， 不仅是去到北岛，去到南岛，任何一个地方，如果稍微留意一下，都是可以有这样的资源可以享受到 的。 嗯， 因为他们有很多活的火山，现在还是在喷发的。 嗯， 活火山。 所以泡完之后呢，感觉怎么样？ 皮肤很好。 细细的滑滑 很饿。 哎，泡温泉真的会饿哎。 对啊， 所以吃什么好吃的了？ 它周围有一个美食街，你就可以吃各地的菜。 串儿啊。 所以新西兰菜是什么样的风格？ 烤牛排、烤羊排，各种肉。主要是这样的， 蛋白质很丰富。 对，是这样的。 这牛羊其实是当地最多的这个动物嘛，所以肯定是以这个内容 牛羊 肉为主，但也会有一些特色餐、特色的体验。我特别好奇的是，因为你所去的这个地方离旁边罗特鲁瓦也不太远哈，就是这个有没有去感受一下当地文化类型的这种？ 对。 比如说毛利族的聚居地啊，类似于这样的，有趣吗？ 对，我们去了一个毛利的也是一个，其实它叫地热公园，其实里面有很多毛利人，他会在里面给你做表演 啊。 他们是比如说节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唱歌的，然后他们的舞蹈还会让你来进行参与，跟他们一起跳舞。 其实爸爸去哪儿里面好像拍过一集， 是 在新西兰的，好像是在终结篇的时候，最后一集，那一季的最后一集 学跳毛利舞。 对对对，然后在脸上画图腾是吗？ 对，然后 画了吗？ 我们没画图腾，但他会教你男孩子是怎么样吐舌头的。 对， 男孩子怎么 整， 就这种吐舌头，因为女孩子是用一个球然后甩起来这样跳舞的，有节奏感。然后男孩子是为了，因为他们的那毛利人是为了吓唬，就是吓 野兽， 野兽，所以他们要做很可怕的表情。然后他会让男生上台，然后教你们怎么做很凶狠的表情。 是，哎，你知道跳这个舞最疼的是哪儿吗？ 最疼？跳舞为什么要疼？ 腿疼。他拍大腿，他那个动作啪啪啪啪特别使劲特别用力的那个节奏来拍大腿。最后之前我看一个旅行者去 拍肿 回来，就大腿上两块特红。 但他跳得好认真呀。 我说你这是干嘛，玩什么命啊，你这是拍，然后还要跟着他一起来做动作，还要唱歌，还要有，你看好多的那种体育赛事当中，如果是新西兰的球队会一起跳毛利战舞，能表现出来那种气势，就有这种感觉，在毛利村当中就能体验。 对，是的。 所以他们这个村里面的毛利人还是依然保持他们就是原始的生活状态吗？ 不是很多毛利人了，其实在新西兰。据说在新西兰最后一个纯种的毛利人是在2005年的时候去世了。因为在毛利民族，他们可能没有说我一定要跟本民族的人联姻这种，所以就会跟当地很多白人啊，包括亚洲人，他们都 没有那么纯正。 对，所以但是已经很难看得出来他们是很纯正的了。 如果不画图腾，平时穿上正常衣服，也就是正常人。 对，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毛利村它还有一个特色是说，你可以在那儿吃一个，他们毛利人的所谓的毛利的饭。 哎，你稍等一下，我让袁一猜一猜哈，你猜毛利人做什么饭吃呢？ 你们都说饭了，难道不应该是白米饭吗？ 饭就得是白米饭呀，我吃个面条也叫饭。 我幻想一下，可能是 毛利人做什么吃？ 盛在叶子上面的。 盛在不是，那是碗，我问的是吃的是什么。 肉 还有吗？ 饭。这到底吃什么？ 你的想象能力真的，来揭晓一下啊。 对，先说他，你猜他们是怎么做饭的？ 怎么做饭？ 对， 钻木取火，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 对。 那不是 就是这样， 这蒙都能蒙对呀、啊？ 那不是叫花鸡吗？ 有点像， 因为他们那是一个地热很厉害的地方，所以他们就真的是挖一个坑，把土豆、胡萝卜、肉全都扔坑里， 是， 然后等一二三四五，可以吃了。 数五下就可以吃了， 可能数得慢， 就是那个意思啊。 哎，我怎么那么单纯呢？ 真的，刚才其实已经简短有提到了啊，就是他们的主食，毛利这边主食是什么？ 土豆 。就买了好多土豆进去，手里以后说可香了。不行不行的， 就用爆皮儿的，手里以后你的皮儿都不用撕，直接就下来那种，是吧？ 然后再就上一点，你刚才说确实也有肉啊，这些配合成一顿毛利的体验式的餐吧。好吃不好吃呢？ 好吃吗？对， 还挺不错，因为他们那儿的食物比较新鲜， 肉质很好， 肉质很好，对。然后而且我发现他们特别爱吃甜食， 真的？ 嗯， 他们吃什么甜食？ 就是各种奶油，各种 这可能西方国家都有一点吧，就是奶油啊、芝士啊之类的 制品 啊， 是特别甜腻的那种。是我 因为是甜腻，你知道吧？一般都说芝士奶酪，它不跟甜腻没关系， 应该是香和咸这种。你说是甜奶油， 巨甜，就是它会放很多很多糖，因为他们喜欢吃特别甜的东西。 哦， 所以也导致你看所有的有毛利血统的人，他们都会比常人要壮要胖一些 啊。 嗯， 还吃点甜的容易长得稍微壮一点。 所以他们会怎么来制作甜品？嗯， 就是其实他们很受，已经受到，因为英国人曾经在他们那生活过嘛，所以他们受到英国人的影响。他们也是 喝英式下午茶。 这茶是不喝的。就是用他们所谓的奶油啊，然后加糖啊，然后烤出来各种烤出来的东西， 面包啊，什么土豆上加一点啊，这种。 啊， 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听上去不是很好吃。 对，其实就是你品尝一下，就特色嘛，是吧？ 嗯，尝试一下。 再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您感受没有啊，就是毛利人和大家见面的时候，相互问候，对不对？那一般咱们就是握手或者是拥抱，这都是最热情的问候。 他们肯定不是这样的。 所以毛利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相互之间的问候的呢？你猜猜？ 撞肩，hey buddy。 撞肩， 就比较奔放一点吧。 那不是应该是美国 hip hop 文化里的那种啊？ 翻个跟头， 翻个跟头，那又不是孙悟空。 你要想那种特别亲密的， 亲密一点的，就是我和你问候的时候，比拥抱还要亲密一点点的。 吐舌头， 吐有点脏， 他们，我告诉你吧，他们是互相碰一碰鼻头。 啊， 这鼻子矮一点都不行，我跟你说。 对对对对，像你这种不行，不合格。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加上我，好吧？就相互用鼻尖来问候，应该是 男生女生都这样吗？ 对， 嗯 哼， 触碰鼻尖， 一定要碰到鼻尖，这对于亚洲人来说挺难的，就恨不得嘴都快碰上了，鼻尖才碰。 对， 那你的鼻子是挺矮的。 那对于他们来说不难实现，因为他们的这个脸会更立体一些。 啊，他是碰一下还是蹭一下呢？ 就是碰两下。 啊，相互的 看感情深不深了。 感情深就多碰会儿，感情浅就简单的触碰一下。 对对对，蜻蜓点水一下。 哎，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因为在这个毛利村当中，你可以体验到当地土著原住民啊，他们生活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而且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文化，品尝到他们的一些美食。 对，我们今天请珊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自己在2017到2018年度跨年期间去到新西兰，进行的一场闺蜜旅行。因为上半段还是在泡温泉呐，去毛利村呐，去体验一些比较本土化的一些亮点。 是， 所以 下半段得说说闺蜜的事儿了， 是 吧？是， 下半段一定得详细跟我们说一说闺蜜出行，和跟别人出行有什么不一样的在行程上的安排。好，我们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达人订阅号。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畅，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直播间依然除了袁一以外，还有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还有我们的嘉宾珊珊。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今天在妇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的高颂啊，不，女神节，对不起，女神节祝大家快乐的高颂。 及时感受到了我对这个 凌厉的目光， 刀一样的眼神。对，珊珊欢迎你。 嗨，大家好，我是珊珊。 珊珊刚刚在跨年期间结束了自己的这个新西兰环岛一月游，我才知道这个行程跨度长达一个月。 对啊， 人家北岛了，南岛也去了， 玩了整个新西兰。 对，但是它的主题是闺蜜游，你和闺蜜一起出行的，所以下半段节目当中还是需要珊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女同胞们一些建议。如果女生想要去新西兰一起玩的话，哪些地方更适合女孩子？简而言之，哪些地方拍照更好看，凹造型更容易？ 好， 你们的这个想法也太单纯了吧？不应该女生是要涵盖拍照好看、东西好吃，然后购物好买，这些所有元素都要集合于一身。 就是、如果都能集合于一身的话，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其实我们女人也没有那么的贪心，就是三个好吃好 摸着良心再讲一遍，你说 好买当中如果有一项是到极致的，比如说像新西兰这种风景极美 啊， 就每张都是大片的，那我们内心也会非常满足的。 对的， 就是把购物留在什么机场免税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把购物留在奥克兰这样的大城市。 对，没有那么贪心的女人很简单， 好好 很好，很容易满足的。 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今天你过节啊！那说说有哪些适合闺蜜游的好去处吧。 上半段咱们说了可以去泡温泉，温泉也可以凹造型，很美的，对吧？ 啊、对，就是尤其拍背影， 是这样的。 就千万不要让就是拍照的人从水面上拍水面下，因为水会有折射，会放大，腿会变粗。 对对对，是这样。 一定要只拍就是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就好了。 你很懂的。 拍照的技巧都告诉大家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可以去的，就叫陶波，在毛利语里面被译为圣水，它也 陶波 对是一个、地热 多发的地带，是个地热公园，是一个很大的地热公园。 嗯， 估计如果上午去的话，下午走出来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火山活动的区域，它可以追溯到16万年前。 嗯， 哇， 对，很，然后也是被称为全球20个最超现实的地方。 什么叫超现实？就是不像是人间应该有 的 对，不像是地球上的东西。 嗯， 因为它火山作用下，它很多地方的地表状态是像五颜六色的，被称为大地的调色板。 哦， 嗯， 带色儿的， 对，所以拍出来你会在 照片肯定很好看， 对，照片很美，有黄色、绿色、蓝色会呈现在一起的一个湖面 啊。 嗯， 湖面能这么多色儿吗？ 对， 哦，是因为可能下边的这个可能下边沉积的有一些矿物质啊，或者是其他的岩层的颜色折射出来的湖面的颜色变化， 对， 所以你可能要穿的就是三色的那样的衣服去，像湖的颜色一样。 我觉得如果搭配这种颜色比较丰富的场景的话，你穿什么都没关系，素一点反而更好。 素一点， 你要是太花了，不就太乱了吗？画面就、 嗯、 对对对， 你就走进了它那里面，和它融为了一体。 你也变成了调色盘本尊。 对啊， 对，这个地方也不错。 嗯，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嗯， 只有自驾游。可能朋友就是带着去才会找到， 就旅行团不会去的地方。 对 对, 对、叫做蓝泉。 蓝泉， 蓝泉在， 但蓝泉是、 在哪个岛？ 蓝泉在北岛，在陶波很近的地方。 嗯， 沿路回奥克兰的路上，你会看到这个，它有一个很小很小，可能有巴掌大的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蓝泉，进去。 哦， 嗯， 它什么样呢？你说这么神秘？ 大家知道新西兰天是蓝的吧？ 对， 水也是蓝的 啊。 然后是纯透明颜色，如果从照片里看，你会觉得海水是 水天一色。 对，水天一色，里面是水草，看得很清楚。 嗯， 就是水，它因为新西兰会有风， 嗯， 然后风刮在水面上，它有波浪 、嗯， 对，然后但水草在里面滑动。真的像一个童话的世界。 嗯， 哦，那天我在看一段视频，也是这样，好像在也是在，不是在新西兰了哈，就是在日本有一个那样的池塘，叫做莫奈的池塘，那里面的水草就好像，水下的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在养了各种各样颜色的鱼，就锦鲤，然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花朵，在池塘当中那个颜色，哇，太丰富了。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 然后你就立刻转发那条视频，因为转发这条锦鲤就是2018有好运，是吗？ 嗨，不是，就是这个场景啊，我刚才描述这个场景可能和珊珊看到的这个场景也很相像，只不过珊珊这个湖池塘会更大一点。 池塘 不是池塘， 我们这个是湖 湖湖湖 湖, 湖，好好好，你再大一点，这个湖就更大，然后里面的这个植物就更丰富一些。 就是蓝泉，感觉它那个水面只是一面镜子的作用，或者说只是一 有折射感，跟你有 一 个距离感， 玻璃板的感觉。 对， 嗯， 然后泉水是可以游泳的，他们夏天会可以随便去游泳的。 嗯， 哦，看来水质也是很棒的，这样来讲。 对，我们还看见当地的毛利人，他们在水里抓一种咱们叫小龙虾。 嗯， 但是跟咱们的小龙虾长得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他们也叫龙虾的一种小动物，他们就在里面。 他们上来也麻辣做吗？ 他们应该只能清蒸着， 清蒸着是吧？ 他们 挖个坑埋 个 土， 挖个坑埋 土，一二三四五。 对， 那个他们毛利人直接下手去抓，徒手抓吗？ 对，徒手抓， 就徒手， 对，很厉害。 那个也有钳子。 对， 哇， 嗯，而且夹一下很疼的。 那当然， 嗯 行，挺有意思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清澈的水池塘，湖当中也有这些小生物在。 对， 然后 是 啊，这挺灵动的一个场景。 不是说水质清则无鱼吗？ 但是水质清有虾呀， 好 是吧？ 嗯， 这个地儿叫做 蓝泉 、嗯， 对， 推荐给大家。 嗯，推荐给大家这个地方。嗯，建议大家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去， 嗯， 因为拍照是下午四点的时候是最好看的， 光最柔和。 对， 对， 嗯。然后还有一个小贴士，给闺蜜出行，如果要去新西兰的话， 嗯， 一定要注意好防晒。 啊， 嗯，虽然他们的温度不是很高，新西兰会比澳大利亚的温度稍微低一点， 嗯， 白天最高的温度， 如果太阳很好的话，可能是23-24度。 嗯， 就是你去的那段时间， 对， 他们夏季嘛， 对，夏季最热的时候也不会穿很少的衣服，也要加一个外套的，在新西兰。但是他们的太阳是很毒的，因为他们上边的臭氧层破了。然后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就是 说的好像我就能给它缝上那感觉，上面那 破了、 那我不要了，破不是这个可能和它这个自然环境通透啊，空气质量很好啊都有关系，而且又在海边， 对， 这个不是上面破了，我的太可爱了啊。这也是新西兰会让大家去更注意更小心的一点哈， 一定要注意防晒， 就是像原因这样就特别珍惜自己皮肤的，对吧？ 主要是你涂防晒霜，为什么好多人从海边回来的说，哎，我涂防晒霜了怎么还黑了？防晒霜在这样的地方它的作用是防止晒伤，而不是防止晒 黑，不是变 黑。对， 嗯， 黑这个事情就不要计较了，只要别晒伤就行。 是啊，美丽的照片需要美丽的景色来做映衬啊，前面呢还得有美丽的家人陪伴，是吧？就是两位这个好朋友闺蜜之间去旅行，去了新西兰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 嗯， 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湖 完全、 对， 你们俩觉得 就没点海什么之类的，山 什么的，你们俩觉得拍的最过瘾的是在哪儿？ 蓝泉， 就是蓝泉是吗？ 对，挺过瘾的， 可是没见过，上面 也是没什么人是吗？ 很少人， 因为我看你刚刚给我展示那个视频，感觉像是你的私家农场一样。 我们大概在蓝泉玩了4个小时，看到了4个人吧。 哇， 新西兰人， 那这景区快完了，我跟你说，门票卖不出去。 它不是类似景区的 样子，对，它没有门票， 对， 就随便进啊。 对， 你都发现不了那个地方，都说这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还有刚才咱们说的。吃要吃得好，然后在蓝泉旁边也是讨波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吃虾的地方，它是一个虾的养殖场，但是这些虾是在水温40度以上的温泉里养殖的， 那不就熟了吗？ 对呀，我也想说这个事儿、 但是它只生活在这种温泉，就是这种热水里，这是一个 那把它煮熟水温需要多少度？ 就还是100度 吧， 对。但是这虾长什么样？是软壳的，还是像小龙虾那样硬壳的？ 是硬壳的。 是大是小呢？ 有大有小，就跟咱们吃的虾其实长得就差不多。 不是，这个虾也分很多种，有点像那个有小龙虾那种虾，还有像基围虾，那叫基围。 对，基围虾。 基围虾的那种虾。 基围虾的那种长相。 是硬壳的。 对，硬壳的。 当地人叫它什么呀？ 虾。 因为太多了是吗？ 对，他们那就是这种。这样的虾， 哇，生活在40度以上的水温里面，然后捞出来，然后平时生的时候是什么颜色呀？ 也是跟虾一样的颜色， 就那种青的，发青的。 你问的这个问题，你要问口感怎么样？ 对， 吃起来对不对？你老关注它壳干嘛？你说吃啊， 下回得认得它，然后把它抓出来，那就煮了。 你就看哪水烫，里头还游着虾，你就抓哪个就行了。 所以口感到底怎么样？ 对，口感很好，很鲜美。 都怎么做？就是直接白水煮。 对，白水煮，或者他们还会做裹面包屑炸一下这种西式的做法。 那有点浪费。咱们这过去应该把这个虾好好的。 什么十三香啊？什么冰镇啊？ 对呀、 什么蒜蓉、 这个应该可以吃那个。 冬阴功汤啊， 应该可以直接吃刺身那种形式的虾吧？ 它个头没有那么大。 可以吃刺身的。 可以。 对，它有。 新西兰肯定是提供刺身。 是很多他们喜欢吃生的。 那是你看着它捞呢？还是说 你就坐旁边吃，他就直接拿出来给你做。 哦，这水温太好了，你上面吃着虾，这边泡着脚。 他还能顺便去一下你的脚的死皮是吧？ 哎呦我天哪！ 然后你再吃，哎呀， 哎呀， 谁让你往下续的？谁允许你说下去的？ 话不能随便接。 大过年的，不是大过节的，真是。你说这，我就说这种，就是特享受那种感觉啊，是不是？ 就有点像台湾那种很流行的钓虾， 对 在池子里面钓吧。 对对对，小朋友可以去钓虾。 哦，这个就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在北岛的这一趟里，可能就是吃虾的时候见的人最多了。 啊，都聚集在这一个地方， 人气很高的一个项目。 是。 那 大概吃一顿要花多少钱？我得问一下钱。 对对对， 大概如果是4个人吃的话，是2000块钱左右人民币。 吃到撑的那种吗？横着出去 可以？ 不是，那是随便点还是按斤要啊？ 它是按一公斤， 一公斤， 对， 那么算的， 对 啊，一公斤多少钱？一公斤多少钱？ 嗯， 这两千估计他们吃了得有十斤吧，十斤二斤 的，没有， 没有，没有，嗯，但不是很便宜的这个， 我估计也就是一斤，嗯、一公斤最多了，你们四个人能吃、 嗯、对，差不多一公斤，嗯、 一公斤、嗯。 你想想，人家虾多辛苦啊，天天把自己煮着，就是温着， 嗯、 温好了以后就过来，哎，你吃我，咔跳。熟水里去是不是？ 就新西兰的物价其实不是太便宜的， 对，不便宜。 对， 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咱们觉得很奇怪的事儿、 嗯， 就是他们的肉会比他们的菜要便宜， 嗯， 很多 产肉嘛、 嗯。 对、 嗯， 然后前两天我的闺蜜还在发朋友圈说，就是在上个星期， 嗯， 辣椒咱们吃的那种尖椒， 嗯 是125纽币一公斤， 合人民币呢？ 乘以五。 啊 哦， 这天价 对，然后他们的西红柿都是25块、30块钱一公斤， 快100块一公斤， 对是， 我们过去做生意去吧， 种菜 蔬菜怎么样？ 嗯 嗯，所以可见这样的一个一片土地，它是盛产牛羊肉的， 嗯、 牛羊肉的肉质都很不错，但是菜可能没有那么盛产， 嗯， 所以物以稀为贵嘛。 对 对，最近新西兰的野兔也泛滥了。就是一堆的野兔，然后新西兰政府说我们得 有对 有生化武器。 对，有一个笑话特别逗，正好说到 我们去吃 野兔。 嗯， 是这样的，新西兰的野兔它泛滥了以后，政府说那我们不能去杀这些兔子， 啊、 因为这个是不人道的。 嗯， 那怎么办？那从根上来制止它，就给他们野兔喂避孕药。 防止它们繁殖， 对，防止它们繁殖，但是 因为关键是兔子打洞， 是， 所以那个兔就是他们可能挺可惜自己的那个地的，对， 对他们说十只野兔吃掉的牧草和一只绵羊相当。所以羊都没饭吃了、 哦。哎呀，你这开放点优惠政策，我们给过去用各种兔丁给你们解决。 别，你这还是 所以他们在每年三月份有一个节日叫野兔节。在这个月份的时候可以无限的猎杀这些兔子。 野兔。 嗯对，但只有这个时间。 嗯、 哦， 这也挺有意思的。 嗯， 对，所以这个可爱的兔兔在新西兰好像变得就不是那么可爱了，因为它太多了。 对， 因为新西兰又是这么一个纯净的那个国家，很多的外来物种会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嗯、 所以就是像这些尤其繁殖能力特别强的，是吧？ 嗯、 就得用其他的方法来应对了。 嗯。今天珊珊跟我们分享的是自己刚刚结束的闺蜜行哈，虽然对你来说时间是安排了很长一个月，你觉得如果是咱们听友去安排这样一趟行程的话，在新西兰光玩北岛几天是够了？ 嗯，怎么着也得两周。 两周， 嗯， 才能够让自己玩爽。 对， 嗯，就光北岛，因为它玩比较深度嘛。 对。 嗯所以如果要加上南北岛加一块的话，估计珊珊得觉得确实得 一个月。 对、 啊、如果只是走大城市的话呢，到一些核心的比较重要的景点去。 嗯，那也得10天吧。 10天到15天。 嗯、10天到15天、 啊、 对。 总是建议在这样的地方是放慢速度来玩。 对，因为它很大，这个地它每个景点跟每个景点相距的距离很远。 就需要自驾一段时间。 嗯，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珊珊今天在3月8号女神节这一天来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跟我们分享自己的闺蜜行。那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高颂， 我是珊珊， 拜拜， 拜拜。 什么情况？到底什么情况？ 不在意来虚伪，我相信绝对，无惧无畏，敢作敢为，凭直觉发挥，明白爱恨是非，放得下所谓。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